步扩大，要加强警惕。南韩过去一日再多205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是继9月2号之后再次录得单日超过200宗确诊。新增病例当中，社区感染占166宗，大部分来自首都圈。除了医疗和疗养设施之外，和办公室、学校、咖啡厅和亲友聚会有关的群组感染病例亦都持续增加。防疫部门正是考虑上调防疫级别。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强台风环高的外围云带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地区。在中午12点，环高集结在岘港以东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越南中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下个星期中后期较为潮湿，日间温暖。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咧，较早前的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第一二线仍然都系受阻噶，龙尾去到近大涌道回旋处，反方向去屯门咧，交通都系繁忙，车龙就排到近永德里广场。咁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有意外，第一二线受阻，而家来回方向咧，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大涌道回旋处同埋永德里广场，经过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老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咧，亦都系车多，龙尾就喺白雀街。之后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九龙湾的宏光道，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的清晨五点钟，宏光道南行近住启力学校一段的慢线都是会临时封闭。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酒精会影响你的视力和动作协调能力，所以饮咗酒就千祈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主持 彭美思、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莫舒颖 Ruby， 是协恩中学的中四学生，在2020年7月和我的队友黄雅珊、梁心月、郭恩宁、邓晓兰参加了世界青年科学及科技馆夺得生物及化学组别的金奖，我希望将来可以参与和医务相关的研究，帮助到不同的人。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遇上机遇。 头先咧，咪话嗰个叫展翅青见计划嘅，原来啊有好多同餐饮相关嘅课程噶， 见到前路。 咁会唔会有嗰啲西式包饼啊，同埋甜品制作嘅培训课程啊？距离我成为甜品师嘅梦想又拉近咗一大步啦！ 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11月16日起，逢星期一下午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节目时段内跟你相遇。 有一次我在旺角看到有人下車，哇，你看看我沒有穿褲，跟朋友說啦，沒有啊，哪裡有啊，跟住之後我就在那裡看著，真 的這麼渴望， 因為我要知道我自己有沒有思覺失調這個問題。 阿嬤，我今天有穿褲的，男仔很難 穿，今天穿熱褲啦。 咩话？唔系话， 唔系 话 着裙 喎。你 唔得喎。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思培， 寻上线，认真做。 寻上线，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莫莉、迪神、思培， 寻上线，认真做。 点十分呢度系寻常事，认真做。 Hello Hello， 咁啊，而家直播室啦，有思培啦、迪神啦，仲有莫莉。 Hello Hello， 唔好意思啊，每次我听你讲嘅时候，我忍唔住想笑。 点解啊？ Hello, hello. 因为我觉得就有一个愉快嘅星期咯。 Hello Hello，, hello 大家好。 可以带俾你欢乐，我都觉得好开心。 我想讲咧，我追紧个 pose。 咩咧？ 所以我唔得闲理你哋嘅 ，sorry。 追咩咧？ 我追紧一个 pose 咧，我觉得系几得意嘅。咁佢就个 pose 咧就系写明，佢就话。见车就上括号，跟住就话啦，随机上巴士坐十架，每架十个站，呢、这个系佢嘅 title， 系啦，呢、这个好似系上两个礼拜嘅 post 或者上个礼拜嘅 post， 跟住咧，我系见到嘅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好得意啊，我好想睇下，即系佢会令到我堕入咗落去，我好想追佢最后点咧、嗯。坦白讲，我离身。我未追完嘅，系、哦、因为我话我而家忙紧追铺。 佢完咗未噶？ 佢完啦，一日啫嘛，做十个站， 仲、哦、未答完， 答到今日呕啦，应该要 两个礼拜、啊。香港几大啊？咁好啦，咁佢就话咩咧？佢就话喺农场道嘅时候，即系农场道有一个站，嗰、某一个站上车啦。咁会就括弧写住西行嘅方向嘅。咁、哦、跟住就即系东南西北个西啊。咁、佢就话啦， 系咩咧？ 咩啊？ 仲会系咩咧？ 我惊人哋唔识分东南西北， 哦、 所以我讲清楚啫。 哦， 系啊。又或者我惊我有懒音，系、 哦、 啦，讲清楚啲啫、 哦。我惊后面有懒音，啲人先会唔会？前面咧西字冇问题。 好彩我头先个行字好有力去讲嘅， 叫中气。 系，我好肯定我冇懒音。其他有冇懒音咧？我都觉得我会有嘅，但系头先嗰个字好肯定冇。 系啦，因为你有懒音嗰啲字或者讲错咧，我系听得最多嘅。 唔系呢个。 系 OK。 咁佢就话咧，每程车咧，佢上咗车之后啦，咁佢尽快就会喺同一个站嗰度、嗯、就即刻。再跳上第二架车，咁佢如是者头先都讲啦，佢就会搭十个站，每一架车搭十个站，即系譬如就系、你喺黄大仙上车，咁、你架车可能去西贡嘅，咁啊向西贡嗰边行，行十个站睇下行到去西贡未咯，咁、佢就十个站，就算你系咪去到西贡，佢都会落车噶啦。咁、落咗车之后点样咧？佢就会等下一架巴士过嚟，佢、就即刻上第二架巴士嘅车，又再搭十个站，如是者佢会搭十次。呢、這個巴士，即係搭十次巴士， 會去到邊咧？ 咁佢都有講過，因為有啲人都可能會問啦，就話：喂，如果佢有啲嘅車未必有十個站去到總站噶嘛？咁如果可能係去到第六個站已經總站喎，咁點咧？咁佢就話啦，佢會喺總站嗰度搭翻原本嗰架車，行翻行多四個站。即係總共都係十個站， 但係佢係咪 翻翻轉頭？ 但係佢係咪一落車，例如 A point 去到十個站後嘅 B point， 我落車等下一架係下一架乜嘢車都好，我就直接上。 係啦，即係佢冇得揀嘅，即係佢冇得，譬如話我明明個方向，即係佢本來喺黃大仙附近嘛，佢、冇理由話我方向要去九展，明明架車反方向嘅時候，我特登揾翻第二架車嘅時候去九展方向，佢唔得嘅。 哦 ，OK， 佢就係咁。 但係如果你已經搭十個站嘅時候，去到一個好偏遠嘅篤篤，其實你冇得再行噶咯喎。 係、啊。 咁点啊？ 咁你如果去到总站嘅时候，你落车咪唯有总站嗰度搭翻十个站咯，搭翻出嚟。 咁好无聊咯， 你成件事就是啱啱搭咗入去啦，搭咗好远啦，之后再搭翻嚟咯。 系啊系啊，唔系咁，因为佢无聊，即系冇嘢做先做啫呢件事。 有啲网民都会讲嘅，就话青你都几无聊咁、啊。佢都承认佢话，诶系啊，最近比较得闲，咁所以加上佢就有一个巴士嘅全月票，咁、 啊、 所以就会 值得玩啦， 系啦，负担。所以但系佢另一样嘢，佢都话，所以我希望咧，我每次截亲嗰架车都真系咁啱系呢一个我有全月票嗰个车。如果唔系嘅话，佢都要俾钱，系啦。咁但系我就系点解会追到咁入迷咧？入面所有嘅人咧，或者啲唔系佢冇出样嘅、哦，但系咧，即系佢就好紧接，佢好紧接地真系影咗相就，我而家呢个站啦、 嗯 哎，我上咗边架车啦。咁佢真系会即刻实时去讲啦。而后面咧系一大班嘅网络军队咧，即系成班网友好好睇，佢哋真系帮佢追啦，追一啲 post 就话，哦，你上咗呢架车啊？哦，呢架车去边度噶？你大件事啦，即系会。啲啦，有啲就好熱心地就，喂，你小心啲啊！頭先咧，我睇到咧邊度邊度有交通意外啊，你架車可能會塞住咗。喺跟住有啲就會話，哦，你呢架車屯門噶，你會喺邊個站落啊？即係會即刻去幫佢 search 曬。我覺得一來大家會期待喺冇發生啦，第二就係有啲人係真係會熱心地去幫助佢，最係實時嗰種緊張啊。 係 同埋突然之間成班 friend， 即係你可能完全唔識呢班網友噶嘛，突然間下面好似好多 support 你一齊去做呢件事。 呢、這個咪以前電波少年開始咯。电波少年的玩法类似咁，不过再极致啲啦。你话点对点系好远嘅旅程，但系啲人嘅心态都系咁噶。哎呀，佢得唔得咧？究竟佢可唔可以去到个目的地咧？究竟个司机好唔好人咧？即系可能呢啲系最好追看咯。 系啊，跟住之后佢其中有一个咧好笑，佢就因为好似真系遇到交通意外，因为人真系影咗相嘅，跟住 send 俾佢睇，跟住佢就会话啦，你拎定个水樽好啲，即系如是者，佢意思话你呢个长途车仲要加塞车，你小心啲。 系、 你拎定水樽，你应该未必去到厕所。 其实最大嘅考验就系去厕所嘅问题，因为你今日谂住搭十次呢个车嘛，每个搭十个站啊嘛，你系好长嘅长途车嚟嘅。咁所以你中间如果你去洗手间点算啊？即系人有三急，除非你完全唔食、完全唔饮嘅啫。 有啲人又讲嘅就喂，不如咁啦，阿师兄你去到譬如屯门，咁你食过饭，你先再上翻车啦。系咁，我都觉得咁都要嘅人嚟噶嘛，即系佢有时间同埋去做呢个考验，但系佢唔系要做劳役啊嘛。咁同埋，所以我估厕所咧都可以嘅，但系最怕嗰样嘢就系、是、你去到一啲荒原嘅郊区啊，你未必下十个站落车。时候都仲系市区，又或者系一啲住户啊屋村嘅地方噶嘛、 嗯。 你譬如好似话大榄隧道啊呢啲嘅时候，你真系大件事噶。 系啊， 因为我遇过一个经历咧，嗰阵时好耐啦，好似六年前到啦，我喺铜锣湾，咁我就要去天水围约咗屋企人食饭。咁、所以我就搭巴士谂住方便啲，因为铜锣湾你真系如果唔系你搭嗰啲地铁啊嗰啲，真系转到癫嘅，头都晕。咁所以我就巴士一直过啦，跟住唔知点解咧，去到嗰、那个叫咩系咪西隧附近啊？我唔记得咗系咪嗰附近啊、 嗯？ 首先就暂停啦，又系塞车啦，因为原来港岛区好塞啦。咁、仲唔知系放工时间定点啦？好啦，去到第一个隧道西隧附近，我已经开始有少少 忍唔住 急尿 啦。哦， 大件事， 跟住未大件事嘅，跟住就急啫， 急噶啦， 已经急啦。跟住點知原來唔知係咪加上去蹬下蹬下蹬下， 哎呀， 戳到你啊！ 係啦，架車去蹬下蹬下啦，再加埋咧真係佢係塞車，佢係好慢，佢係不停停噶。跟住我未去到大欖隧道，我已經成個人就係飆冷汗得嚟咧，我要不停喐，我又點講咧？我又喐唔到，跟住之後咧啲手腳緊張到咁樣撳住啲窗咧。跟住系喐唔到，好辛苦啊！跟住我就不停喺度谂，我应唔应该大榄站落车咧、 啊？ 去到大榄中转站嘅时候，周围望出面啦，咦，唔得、啊，全部树嚟嘅，我唔识落车嘅， 你落咗车你 搭咩车？ 去唔到啦， 系啦，我唔知厕所啦，一来，二嚟就系一个即系完全唔识嘅地方啦，三嚟就系你望到入面全部荒郊嚟嘅， 系啊， 跟住之后 有冇考虑过即系路边解决咧？真系顶唔顺， 唔够胆，因为嗰度你真系唔识得。搭咩车？ 即系因为搭车啫，唔系急到顶唔顺嘅。 唔系都顶唔顺噶啦嗰下。 你落咗，你点样上翻车啊？ 因为我试过真系一次好急，唔系少啊，系大啊，系肚屙啊。 我真係有諗過，不如我就地解決啦，我頂唔順啦，好痛啊個肚，你 試過， 仲要係熬車，唔係人哋嘅車，係自己嘅車。你係塞緊喺個路中間，係你塞喺路中間嗰度。我即刻諗，我可唔可以喺個車度解決啊？我唔屙唔得，因為你呢啲肚屙咧係佢飛出嚟噶嘛。係 啊， 佢唔係慢慢培養噶嘛。 同埋唔係你想控制到就係 啦，係你嗰個肌肉已經唔能夠掹緊到佢收喺入邊啦。咁咧我就谂，系咪真系要屙咧？ 唔系，仲要最惨嗰样嘢就系、所有听众们可能即系大家要回避一下，即系你会 feel 到，因为有空气噶嘛。 系啊， 你放啲空气，即系你放屁嘅时候，你会好惊，因为你控制唔到嗰个。 你惊到变湿啊？ 唔系啦，你会惊唔小心 放嗰啲 出咗其他， 系啦系啦， 同埋你惊臭亲其他人啊。 系， 我遇过都。 你遇過係自己試過定係聞到人哋？ 我好驚臭親其他人咯、 哦。 你會唔會扮唔係自己咧？哎，邊個咁臭啊？ 你嗰陣時你冇能力再扮 咁。哦，咁啊係，你已經飆曬汗 緊嘅啦。 都係，但我真係記得咧，其實我都有喺呢一個公路上邊有肚痛嘅經歷啦、嗯。但最搞笑係最近一次，其實都慘嘅，喺個搭小巴，跟住個司機咧就好中意同一啲對。用對講機啦，同同行傾偈噶嘛，你有冇試過先？即係佢哋會開曬俾成架車聽噶嘛。咁、那個司機咧就話：我嗰陣時係喺觀塘出旺角，跟住司機哥哥啦，佢就話：我頭痛啊！咁好大聲開個 speaker 俾同行，即係話俾佢同行聽啦。跟住我已經全車人一齊聽緊啦，應該佢話頭先同你哋一齊食嘢咧，跟住你有冇肚痛啊？我冇喎、啊，咁樣啦。跟住嗰個司機就話：仲要塞車添，而家咁樣啦。跟住之後，全車人咧就好擔心佢，究竟佢會唔會停車落去屙？上翻嚟咧，咁结果系冇嘅，佢系超级无敌敬业。跟住咧，个同行哥哥咧，仲要喺度笑佢，就使唔使俾个水樽你啊？咁样，跟住 水樽真系治到咩？ 治唔到啊！系啦、 啊，你俾个盘佢系嘛？ 冇错。跟住之后个司机就话：你俾个水樽我做咩啊？塞住佢。 全车啲人听到， 系啊，全车一齐听，但系冇人敢笑，因为我觉得佢好惨。即系我觉得司机大哥系惨嘅，即系路上边 系真系惨嘅， 真系唔知点算。 选择咁公开去讲咧？ 可能佢想大家明白佢啩，系啊， 即系如果闻到臭味，大家唔好怪佢 嘅。系啊，咁结果系真系阿司机大哥系好厉害嘅，真系顶到落旺角，真系全车人落晒车，佢先去厕所、嗯。我觉得呢个真系要奖励一下，唔系奖励，即系俾啲掌声啊佢，真系好忍得啊。 系，唔系咁有啲司机大哥系好好嘅，即系例如佢真系拨咗一下唔小心，你冇声嘅，但系你闻到臭，你估到啦，唔通自己冇突然间有咩？佢开窗咯，佢、 嗯、 开晒四只窗， 系啊， 吹到发声，系啊，但系真系臭一下啫，系啦，臭一下嘅啫、嗯。但我遇到一个咧，开完窗闩翻，佢诶唔好意思啊，我肚痛，咁佢讲咯，即系哦，唔紧要，唔紧要，唔紧，明噶，明噶，明噶，咁即系你会舒服咯，即系闻都闻得舒服啲咯， 系，都系，都系， 系呢一个就系、是、所讲嘅，即系你遇到中间会有嘅突发事啦， 系系系。 但我好想带出嘅另一样嘢就系、是，我会点解咁羡慕佢，同埋我会不停追佢嘅 post 咧，就系、是、我都会突然间喺度谂。我有几耐冇试过好似佢咁漫无目的咁样去感受，又或者去令自己放空咧？ 系几耐啊？你对上一次？ 好，我谂冇试过自己 读书有冇啊？ 读书读书可能都试过一次半次，但系而家真系冇。仲、哦、要嗰阵时我读书系选择嗰样嘢就系，因为我个人系好唔中意漫无目的嘅、 嗯， 又或者我一定会点对点，一定翻屋企，或者我一定要知道自己要去到边、 嗯。 我有个朋友就好劲嘅。佢真係可以以車為家咁滯，佢、 嗯、 係真係會揸住架車，佢就周圍真係去，佢可以好漫無目的咁周圍去唔同嘅地方。咁、 嗯嗯、 一來可能佢唔覺得有錢係一件事啦，係啦。但係另一樣嘢就係我幾欣賞佢就係、是，喂係喎，其實我哋即係有好多時有種即係自己成日都係有壓力，但係啲人成日都講話喺車上面係反而你可以令你自己放空。咁我試過最類近嘅係咩呢？就係、是、譬如當我知道自己由上水要去銅鑼灣，咁最快就一定係搭火車，跟住再轉巴士，直接點對點過去㗎嘛。可能有陣時候我會搭慢嘅巴士，就直接左兜右兜咁樣兜兜兜兜出去。咁我中間我就會放空望住啲風景啦、 嗯， 即係我最多頂籠會做到呢樣嘢。但你問我完全漫無目的咁樣去，我真係從來都未試過。 我其實我就反而我會嘅，以前啊應該係咁講，我翻咗嚟香港之後咧，我就自己嘗試俾自己做呢樣嘢，因為我都講過好多次啦，即係話其實外國生活同香港係真係兩個世界嚟噶嘛、嗯，外國係慢活噶嘛。我以前即係仲喺香港嘅時候，呢一三年前咧。 我係冇乜停嘅，即係日日係咁係咁係咁做嘢咯，可能即係好有目的地去做嘢咯。但係翻咗嚟之後咧，我經常會早三四個站落車咯，行翻屋企。 又可以做運動咧，即係成日都講話叫大家可以早啲落車做下運動。 係啦，另外咧就係咩咧？我而家因為教水嘛，我喺對面海教嘛，我去搭船咯。 系啊，我都试过搭船啊，好舒服噶感觉， 吹下海风， 可以静咯，真系。 好多人去旅行就系想寻找呢个感觉啫嘛，即系想令自己放空啊，去感受呢个世界啊嘛。 系。 咁但系你喺外国，可能亦都会觉得喂，人生路不熟，我梗系点对点啦。如果唔系，阵间车咗自己去边啊？咁我又覺得啊，呢、這個師兄又做得好喎，因為大家都知道香港其實是逗人嘅啫。咁如果你上咗一架巴士，你就算去到幾遠都好，你頂到去沙頭角，你沙頭角你都唔會俾你過到閘噶啦，你都要翻轉頭噶啦。咁所以我覺得你一定係廿四小時都一定會到嘅地方嚟嘅。即係如果你香港呢個地方嘅話，咁我覺得點解大家唔嘗試下咧，感受一下自己啊？因為我發現原來你自己係漫無目的咁樣放空。一來可以感受香港，二嚟你可以感受自己到底需要啲乜嘢咯。 係， 我覺得呢件事好治愈嘅嘢嚟 嘅。同埋其實都幾好嘅，重點係咧，我覺得成個過程當中你唔可以玩電話，即係你真係俾啲時間去睇下香港啊周圍嘅景色，有好多地方你冇去過噶嘛。咁呢個時候有時間啦，即係呢位師兄好明顯就係咁就可以俾自己啊真係探索一下，冇計劃咁去探索係特別放鬆嘅。 同埋佢做呢件事咧係真係冇得用電話㗎，你點數十個站啫？ 啊，有得用電話。 唔系，即系唔可以成日碌电话自己睇啊！因为嗰啲站你唔识啊嘛，嗰架车你唔识噶嘛。我嗰次要搭车去一个点对点，我真系唔识噶，上咗嗰架车，我真系唔敢揿电话，我望住嗰个指示板一路转啲站，我惊自己 miss 咗啊！你知有时啲站 miss 咗，过去好远嘅。 系噶， 所以我觉得呢个师兄佢真系冇得玩电话，佢可以睇 pose 咯，但系唔可以长住咯。 唔系，我想讲而家咧就系有一啲嘅app 啊，巴士嘅 app 咧，佢系真系会话俾你听。你而家上咗车之后，你十个站之后去到边啊？佢会全部话晒俾你听噶，点点点点点。 但我就系你要睇嘛，但系你要知嘛，因为你唔熟路嘛。 佢会跟埋你条路噶， 佢会提示你。 系啊，佢话俾你听你下个站系咩噶啦。唔系，而家会系咁噶。 同埋我知道嗰啲 app 咧，直情可以预先前一个站话俾你听就 系 落车， 即系 有提醒功能。 系，但系我就反而觉得一样嘢就系，就算你搭咗嗰架车，你知道十个站之后你去到边，但系第十个站你落车嘅时候，你虽然知嗰个地方系咩啫。你落到去都好陌生，問心你有冇去過？即係譬如好簡單，佢頭先有其中一個 post 話，好似話去到兆麟苑，屯門嘅兆麟苑。 哦，好遠喎、哦！ 屯門我頂到去屯門廣場嘅啫嘛，我鬼識兆麟苑喺邊？我中意屯門碼頭咯。 我都唔識。 係啦，有好多地方你未必識㗎，咁所以我就覺得啊，好得意啊呢樣嘢，大家都不妨有時間嘅話，可以試下慢活啦，令自己可以放空一下。 着土一片，若你没法一面踮起脚尖，舞摆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见，路中有雾一同探险，沿途遇到麦田，如累了坐低半天，有歌唱多变，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会跌痛也会哭，教会我要记得深处的悸动。除伤疤渗入你再重一弯笑容，我会与你抱拥，雨再降也觉得不动。惊了吗？哪次会邀请你坐于最宽肩膊，共舞着吗？跨出的步，你如作画，沿途静听山海清雅，带点耐性，再兜个圈吗？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望到永远青春的梦。伤疤渗入你，再种一弯笑容。 吹吹风。还未到步，我知道忐忑的旅途，唯愿看尽各种美好。是可心安，成长的故事里跟我一起盼望远方，那夜你已发光，这个你已叫天青朗。 佢 Eason 陳奕迅啊，有致明日的舞，转个头翻嚟继续会有沉相思认真做，睇下今日边个出题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大约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另外，消息指政府将会收紧防疫措施，食肆每台上限由6人减至4人，酒吧由4人减至2人一台。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將會在下午5點在政府總部舉行記者會，講述應對新型肺炎疫情的最新措施。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表示，過去一星期錄得14宗本地源頭不明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擔心可能再爆發疫情。他指大量源头不明个案出现，就会较难追踪密切接触者。他出席电台节目又认为，从高危地区返港的领事应该在机场等候检测结果，指病毒不分职业，机场设有快速测试，加上基因提取，可以增加准确度，整个过程只是大约52分钟。他又擔心部分人酒店住宿度假的時候會在房間開排隊，認為需要限制探訪人數並且應該登記，如果有感染個案可以方便追蹤。出席同一節目的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說，下星期一將會推出安心出行手機應用程式，強調計劃屬於自願性質，但是即使只是有一人甚或者100万人下载，都可以帮到700万人。政府回应香港律师会对四名立法会议员被取消资格事件的关注，指基本法第104条明确要求立法会议员就职的时候，必须依法宣誓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6年的解释，若果宣誓之后从事违反誓言行为，需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政府表示，四名议员早前报名参加原定9月举行的立法会换届选举，被选举主任裁定提名无效，认为四人寻求外国干预特区事务。而楊岳橋、郭家麒和郭榮亨亦都表明，確保在立法會佔多數之後行使議員權力，無差別否決任何由政府提出的立法建議等，迫使政府接受若干政治要求。政府指出，問題涉及人大常委會在8月11日所作決定，以及對基本法第104條的解釋，特区政府不能够自行决定，因此请求中央政府提请人大常委会从宪制层面解决。政府认为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定下明确规则，有利坚决准确实践一国两制。美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恶化，路透社引述美国卫生部门数字，全国星期五单日新增超过177,000宗确诊病例。西部三个州份收紧防疫措施，呼吁民众停止非必要出行。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下个星期中后期较为潮湿，日间温暖。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的意外已经清理好，第一二线解封，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今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咧，而家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意外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反方向荃湾路去屯门近住大涌道回旋处咧，因为较早前有意外，虽然都清理好，咁但系而家大比架车多，龙尾就去到近荃青交汇处。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而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接近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车多，龙尾白雀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就塞到公主道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凡人不懂爱》，作曲胡鸿钧，作词张美贤，主唱胡鸿钧。 无需刻意想起，仍然深刻铭记。 Break It Down， 作曲 Dusty Bottle， 作词王乐儿，主唱 Dusty Bottle。禁区，作曲 Soul Jays DJ King， 作词 Soul Jays Oscar。主唱 Soul Jays featuring 钟舒淇。 你与我是是是施主，忘记天国有天主。 立即登入 i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日。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品尝喜爱的味道，用音乐调配极美味的音符，製作聽得到的香氣，用耳朵感受香噴噴的歌曲，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闊發源號音樂哀思系列日本料理歌曲集。 有一次我在旺角看到有人落车，哇，你看他有没有穿裤，跟朋友说啦，没有啊，哪里有啊，跟着之后我就在看着啦。 真的这么渴望， 因为我要知道我自己有没有思觉失调这个问题。 阿莫，我今天有穿裤的，男仔 今天就穿衣服啦。 什么话？不是话， 阿莫穿裙， 你是 不 是 真的要去？你停不行。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思培，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茉莉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Saturday game on。 就是我出题，咁咧，思培今日准备嘅呢一样嘢咧，首先讲咗个主题先，佢就系、是、主题健康，做咩啊？ 佢即刻谂，系摆啲咩落去咧？而家呢一下先开始谂， 你咪未谂噶本身？ 唔系啊，谂咗噶啦，但系咧本身佢有个包装嘅，然后我想拆开咗佢，因为我开节目之前唔记得摆落去，而家个包装棘住咗喺个盒度， 咁你阵间播嗰阵时拆咪得咯？ 因为我哋未睇，我未睇噶嘛， 未系啊系啊系啊，或者就咁隔住摸咯。 但健康系一个 tips 嚟嘅。 主題是健康，系啦，咁呢一樣嘢俾多個 tips 啊，佢有唔同嘅形狀、唔同嘅質料。 係， 好，我第一個問題， 係 食得嘅， 食得啊，唔食得嘅， 嗯，運動嘢嚟嘅， 運動啊，唔係運動嘢。 喂，你健康係飲食同運動嘅啫，係咪飲啊咁？ 佢可唔可以話運動咧？你可以當佢係一種運動，係一種喐動。 要用它才可以做到那个运动的，还是因为它而会产生了另一种运动令到你运动呢？ 因为它所以会产生了一些运动，因为你要运动才可以用它的。 是绳来的？ 不是绳， 还是那些呢在健康球？是的， 健康球。 运球？ 不是健康球。 又是你的那两块板啊？ 系咯，佢又翻， 系啦，又系你 嗰个健康咧。 我今次呢块正方形嘅，唔系圆形嘅， 我 D I Y 咗圆形嘅贴纸落去， 系啦， 进化版， 唔系咁啊， 唔系。 你呢一个嘅产品系大众化嘅，乜嘢年龄层都玩得嘅。 玩啊，你唔可以用玩嚟形容呢一样嘢，好正经， 正经，品尝嘅，品尝嘅， 品尝唔食得嘅，头先讲咗。不可以玩的，不玩得 欣赏的、 欣赏是感受的。 吓 嗱，已经运动 叫你感受， 他说要感受那嚿嘢嘅，即系咁，即系嗰嚿嘢系俾到嘢你噶咯。如果你这样讲， 有用途的， 咁佢俾唔俾到嘢我先，即系俾唔俾到嘢我先，即系 你俾啲咩你啦？ 即系佢会俾到，即系可能佢会打到我嘅，或者佢会撞到我嘅， 会嘅会嘅，你哋有交流嘅同个身体。哇，系咩咧？ 嗰一嚿咁細粒嘅嘢會同自己嘅身體有交流？ 壁球？ 電啊！電 係咪電？有冇電噶？ 冇電嘅。 哦，若嗰啲正負極嗰啲咧，電自己。 哦， 有交流健康嗱，可能㗎，健康嘢唔食得，半運動 刺激。 你電完咪震呢個人？ 係啊，要自發性嘅係咪呢嚿嘢？ 自發性係啊，自發性㗎。俾多一個 tips 就係呢一樣嘢係好耐好耐年前已經有㗎啦。 你的好耐意思是 琴日 你出世之前你出世之前已经有了好耐的了已经 我出世已经 甚至是 Daddy 妈咪可能都会认识的 friend 来的 你的 friend 哪个 friend 这 东西的 size 是我一只手去掌控的是 一只手掌那么大好了你们已经问了十条了最后剩多两条 喂他 乱 这么问 唔知道你哋啊，望住我问，仲唔系问我？ 吓，唔系啊， 唔系噶， 望住你一定问你嘅咩？ 唔系咯，我哋 partner 嚟噶嘛。 你唔望我，点知我望你啊？ 唔系咯，你好似有啲人咁做节目唔望大家。 诶， 边个？边个？边个？ 我唔知啊。 系咁，俾你哋各自问多题咯。嗱，咁我头先咧 施舍我哋， 好易屈就啊，大个人。 唔系啊，好人啫。 你问啦。俾曬兩條你， 係啦。咁另外我亦都出咗個貼紙啦，你可以喺社交平台上面。 點啊？你個貼紙 ，T 貼紙 OK 嘛？ 閃靈靈噶， 等緊大家留言。唔閃嘅。 咁大家都可以上去我哋嘅社交平台啦。咁然之後就聽下估唔估到咯。 係啦，歡迎留言啦嚇。咁我就會讀出你嘅問題嘅。 呢一樣嘢我哋平時用唔用噶？ 平時用唔用啊？你同的神都應該唔用嘅。 不過我都覺得其實師培俾任何貼士我哋都係把鬼。 點解啊？ 每一集。 哦， 冇咁讲， 你俾少少希望 佢啦。的神都进步咗嘅， 乜嘢讲啊？你好好啊？你以为啊？我唔话你咋 ？我特登俾贴士俾到你，经常性都好快估到啊！ 唔系，但系我想问师培，而家呢一个嘅产物系真系听众都会有机会用得到啊？定其实冇嘅？你问我哋两个男男女女都系有机会接触嘅话，你都话冇嘅。 而家嘅年青人咧係比較少用啲嘅，但係亦都開始越嚟越備受關注啦。因為頭先都講啦，其實佢係非常之悠歷史悠久嘅。咁頭先咧就有聽眾問係咪按摩棒？ 我阿媽會唔會用噶？ 可能會用，係啦。頭先 上一輩 係啊，我或者再上一輩都會用嘅。咁頭先有聽眾啦， 而家就呢一輩唔用嘅。 呢一輩少啲人用咯，你唔會專登去買 運動 健康啊，其實點解你去喐 咬生果唔係運動咩？ 磨牙， 佢係磨牙磨到爛，佢先戴假牙啫。 唔係啊，有啲牙套啊，夜晚防磨牙嗰啲啊。 會唔會咧？你似會係呢啲嘢喎， 健康嘢喎， 唔健康咩磨牙？ 係啊， 磨牙 爛曬啲牙， 唔健康噶。 咁真係唔係啦？ 唔係啊。咁头先有听众朋友问系咪按摩棒，咁就唔系嘅。 带唔带电啊嘛？ 唔带电嘅 按摩棒。 好啦好啦，不如下一个 level 啦，好嘛？俾你听下声。 好啦， 等我解咗呢嚿嘢先。 有声嘅佢话。 系啊，得噶啦，得噶啦。 咁我俾大家听下呢个先啦。 Game on level two。 好，摸得啦嘛？ 好，下直接冇啊！你一摸就知系咩噶咯 喎。咁你又俾咩我听啊？声 俾你听下声噶咋。 好啦。 我跟住跳出嚟，等下先。系好轻嘅，好薄嘅。咁而且咧，其实佢系有而家今日戴呢一个啦，佢系有冻嘅感觉嘅。 冻嘅感觉，我而家摸得啦嗬。 而家 你都话 而家 俾你听咯， 俾你摸啦，俾你摸。 哎呀，萌湿嘅啫。 咁佢话听完头先我呕两下， 唔想听， 连佢自己都 hea 呕咁。咁我嗱，你听下，佢自己忍唔住即系形容咯，好薄嘅。 你摸下啦，你摸 下。 我帮唔到你啊。 嗱，有听众问，读咗个问题先，系咩形状？例如系方形、圆形定系三角咧？ 我形容俾大家听。 好， 心形啊。 心形系咪啱啊？啱噶， 心形噶，冻噶，一块类似铁嘅物体嚟噶。 入去上次嗰啲啊， 即系铜系嗰块胶表铁 咯，又系嗰块胶。 但系佢细块好多嘅，佢应该系一只手掌咁大，即系唔计手指嘅一个手心，手掌心咁大嘅啫。 哦， 系啦，咁啊冻嘅。 我要谂一谂，唔计手指哦咁大，叮当个拳头咁大咯。 系啊，系啦，系啦， 我觉得唔似健康嘢。 咁人哋话健康嘢。 因为我就咁摸落去咧，如果我估得啱嘅话，佢应该似系嗰啲美容嘢。 哦，咁美容定健康啊，主持人？ 系啦， 美容都可以健康噶， 即系佢之前又喺度， 唔使美容啦。 咩啊？美容同健康都连得上关系噶。 但系你咪直接讲美容咯，你讲健康。 你呢个嘢你有冇用过噶？ 冇啊，身 唔系，我觉得唔介意嘅，佢用过都。 你唔介意咩？ 洗完之后 OK， 佢唔系含落个口入面噶嘛。 咁唔系含，我刮咯，我觉得。 OK， 佢洗干净咪得咯。 似唔似啊？似唔似刮啊？ 系啊。 究竟系咪咧？ 你我唔知哦，你估到啦？ 我估到啊。 你见过？ 敷嘅咧？ 我冇见过，但我知大概啲咩咯。 但系点解上我哋呢代都会用噶？我见都有人用噶。佢话上一代先主要用。 上一代我估系用匙羹啊。 匙羹？ 佢话啲旧嘢上一代。 但我覺得上一代會用匙羹咯，唔係用呢個咯，呢個應該係進化版嚟嘅。 其實有人會用碗添噶， 同埋其實咧， 喂，你係咪想開個答案啫？你 唔係啊，真係信唔好信師培啊！佢講啲嘢都，你一開頭明明呢個美容嘢嚟噶嘛，佢可以講健康嘢。你睇佢，心虛啊，心虛啊，心虛啦個人。 好啦，究竟答案系咩呢？俾少少时间你谂一谂。 好，咁我哋咧喺寻常是认真做嘅社交平台度都已经出咗个 post 噶啦，俾大家同我的神两个一齐估，究竟师培今日咧就带咗啲乜嘢俾我哋去估呢？ 曾经谁人都不可取替你一切我一切，多少爱突然情已逝，多少岁月已告荒废，同屋和同心，谁人可伤这一切，要小心灵魂不可封闭，大大细细，彷徨悲喜，真与伪，你未能下决定要放低，骤晴骤雨怎去预计，让那些得与失擦肩走过，注定谁更美丽，自由自爱不要自卑，苦过别再提，莫再提，痛渐过于前世，虚伪，不需弯腰折五斗米，离开和留低，谁人竟不可一世，你必须明了当中真谛，大大细细，惶惶悲凄，真与舍得与失擦肩走过，注定谁更美丽，自由自爱不要自卑，苦过别再提，莫再提，我笑住放低，越强越要不怕认世，习惯的风雨霜一切。 听过有华仔刘德华继续美丽，咁系健康定咩啫？ 啊，我觉得佢系健康咯，但系阿毛话唔系， 我觉得唔系咯。如果我估嗰样嘢系真嘅话，我想睇你解释啊呢坛嘢。 嗱，我觉得呢一样嘢系用完之后可以令到个人健康啲。咁系咪健康？ 仲继续啊？ 嗰件嘢，嗰件嘢啦。 莫莉、迪神、思培、寻常事、认真做。 Game on, level three。 好，第三 round 啦，系嘛？ 系啦，其实你哋都已经摸咗啦，咁我就讲少少听众嘅问题啦。 好， 佢话系咪CY？佢话系咪宠物用嘅，定系人用噶？ 我答我答。 好， 我估嘅唔系， 唔系两 样都唔系。 我估唔系宠物用嘅。 哦， 啊，通常都好少。 咁我估我估我估人用嘅。 我再估我再估。如果动物又可唔可以尝试用咧？ 冇见过， 我觉得一定走啊！佢哋 系啦， 唔系一定走， 你掂唔到佢啦，应该 系啊， 你空埋佢，佢都避你啊。 咁跟住仲有听众朋友话，系咪用嚟碌黑眼圈嘅小东西？ 我估，我估，我估， 如果我估中嗰个答案嘅话，我觉得佢可以尝试有舒缓嘅作用，但系唔系碌佢嘅。 嗯， 因为头先我唔系话佢一块平板冻嘅嘢，咁你谂下，如果无论系铁啊或者铜啊咩都好啦，总之咩质地都好，因为佢冻有少少冻啊嘛，微凉嘅话，其实可以舒缓啲眼肿啊、眼袋啊嗰啲嘅，即系可以舒缓。 你只能够系敷咯，你唔会碌咯。 你有少少冻嘅就已经有得可以咁样。 系啦，咁通常咧呢一样嘢，我都会建议朋友用之前咧，如果你系想。消水肿你可以摆喺个雪柜度雪一雪先嘅，系啦，好估啊，估下系咩？ 你都讲咗咯， 吓、啊， 建议大家可以摆落雪柜雪完消水肿。 好多嘢都可以雪噶嘛，瓷都可以雪噶。 有冇人估中啊？ 未有人估中啦。嗱嗱，有一个听众朋友咧系估到好接近嘅，好啦，开少少估添，系按摩嘅嘢嚟嘅 ，massage 嘅嘢嚟嘅。 就系、 是、我都估，我都 等你讲啊。 你讲啦，你讲。 嗯，嗰啲去水肿啊，刮痧啲 friend 啊，可以攞嚟刮下刮下， 就系、是、刮痧啊刮咯， 系啦，就系、是、刮痧板。但系今次咧带过嚟嘅呢一个刮痧板比较特别啲啦，因为佢系玉石，佢系一个粉蒸嘅刮痧板啦，咁、所以就咩啊？ 玉石啊。 好难， 难到我哋唔识笑，都要谂下咩嚟噶。 系咯，咁咧其实保健用嘅原因系因为其实咧都可以话佢系一个中医角度上边咧刮痧系一个自然嘅疗法啦、因为透过咧你喺皮肤上边咧来回反复咁样去摩擦啊或者系刮咧，就会希望通到啲经络啊，唔系因为通咗啲穴道，咁然后咧就令到你嘅血液循环可以提升啦，咁同埋又可以佢话啦吓，可以去瘀。行氣活血嘅， 但其實呢個刮刮刮嗱，我唔係去通黑眼圈嗰啲啦，我通常咧刮咧，我唔係用呢只嘅，我用手刮嘅、即係一路咁樣自己整個曲形咧，然之後刮個下巴咯， 哦、手指咪痛咯， 唔會你用骨同骨啫嘛， 其實好多方法、 去磨啫嘛，係因為我見識過有啲朋友仔咧，佢真係攞屋企只唔係鐵匙羹，係用中式匙羹，即係嗰啲厚搭搭嗰啲咧去刮，但係用玻璃、哦。你唔好用膠喎、 啊， 因為膠好痛啊，同埋硬框框 啊， 玻璃都因為你面油嘛，佢有少少滑嘅，但你膠質咧，哇真係唔得，出血添啊！ 如果要講到刮痧嘅話咧， 你嗰個笑啫，好似笑我咁樣。 唔係，其實講到刮痧嘅話，我亦都見到有好多嘅美容達人啦，唔一定係用刮痧板嘅，有啲人咧就會用碗啦，即係但係都係起玻璃嗰只啦，即係平時裝飯嗰啲，或者用一個 大碗車埋去啊。 有细碗咯， 系咪因为个借力好啲啊？咁样拉，即系你揸住一个碗边，用另一 边 帮你刮，系咪？ 系啦，系啦，佢哋系即系睇个人习惯啦，或者系用一啲碟啦，即系细嗰啲小碟仔咁样。 我以为你蒸鱼嗰啲碟添， 咁大只啊！ 豉油碟， 咁你首先有好大块面，系啦。咁另外咧，其实仲有好多唔同嘅质料嘅， 系 例如系牛骨啦，有冇见过？ 牛骨有，坊间就成日都有得卖噶嘛，啲摊摊仔，档摊仔。 系啊，系啊，系啊。咁另外有唔同嘅形状。 檀木啊嗰啲嘛， 木都有乜我冇见过。 但木啊真系要买得好啲啊！我有朋友试咗喺街咧贪平啊，10蚊个，买咗翻嚟惨次啊！ 哎呀， 有啲磨滑咗噶嘛，有啲打咗啲另嘅蜡噶嘛。 佢好在唔系磨面咋，佢谂住磨咧，佢嘅手有骨位成日突出嚟啊，佢想磨嗰个位啊，点知一磨就惨次咯。 哎呀， 但我成日 觉 得咧，而家坊间成行成市已经越嚟越多人咧，用好多唔同嘅巧立名目啊，去希望你买，即系譬如好似而家思培嗰个啦，粉红色嘅、就话啊呢只咧爱情石嚟噶，水晶嚟噶、 啊， 粉红石好好噶，磨完之后啊，你会好好人缘噶，因为驱走你啲唔好嘅人缘、啊。我相信思培系咁样俾人呃咗买啦， 磨走你嘅不快， 系啊， 你爱情就会迎刃而解。 因为我真系见过有个广告类近嗰啲咧，网上店咧系咁样写嘅、我冇谂过极，突然间跟住喺思培手上面见到就已经有呢块嘢啦。 嗱、咁首先我觉得佢个颜色系好靓。靓啦，即系好啱女仔啦。咁但系你话系唔系有一啲特别嘅功用咧？除咗刮痧，我又觉得见仁见智，即系睇你信唔信咯。咁、有好多人戴嗰啲晶石，都系觉得有一啲特别嘅能量噶嘛。咁、又唔可以话完全冇嘅。 近排好多人在家中咧买晶石买到穷。 吓、点解 嘅。 我身邊好多 friend 話：哎呀，日日坐屋企買晶石，買到窮啦，因為冇嘢做嘛。 因為佢同埋佢哋嘅設計已經好靚嘅，而家可以，即係以前嗰啲你可能會覺得好靚，一粒粒大串嘅、嗯，一個個好似波咁大咁掛喺條頸或者擺喺個手度咁。而家嗰啲整到好仔細，同埋可以係好細粒，再加埋好多可能戴住啲銀啊，跟住之後佢，我之前都買咗一條㗎，跟住之後係好靚嘅一個好似 粉晶啊。 嗰、那個唔係叫士多啤梨啊，佢話 啊草莓晶 啤梨石係啊，好似、啊、我係唔知邊個同我講，我先知道原來嗰只嗰粒叫士多啤梨石。咁、 啊、 但係周邊咧就係一個好靚嘅銀包住啦，咁當然嗰個包銀啦。 但你嗰只唔係士多啤梨形狀噶嘛？ 唔係㗎，佢係整咗一粒咧，好似攬石咁樣咧，一粒攬核咁樣咧，咁、啊、中間就得呢一粒嘅，咁我感覺好靚、嗯，即係我就會覺得哦，而家好多嘢都設計到現代化，咁所以係真係學你話齋，好多人都成行成市已經買到。 冇錯啊，不過提一下咧，頭先講到啦，粉晶同埋呢個草莓晶咧，據我所知，好似話粉晶都係旺人緣嘅，但好似就係有機會會招到呢一啲爛桃花，咁草莓晶係正嘅桃花禍啊嘛，係啊，咁、啊、但係啊，究竟刮曬需唔需要加埋玉石咧？咁啊，自己睇下有冇需要咯。 影張相上我哋社交平台俾大家睇下啦。 好啊， 部成效。复工复产同产业链供应链有序恢复。李克强相信，只要各国加强团结合作，凝聚智慧同力量，化危机为转机，就能够克服疫情影响，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开创地区和平繁荣的新局面。俄罗斯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再创单日新高，过去一日新增22,700多宗，累计有190万人确诊。新增个案之中，首都莫斯科占最多，有6,400多人，其次是圣彼得堡，有1,800多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强台风环高的外围云带正系覆盖广东沿岸地区。在下午四点，环高集结在现港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越南中部。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下个星期中后期较为潮湿，日间温暖。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有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就咗，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裕民坊。咁就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有意外，车龙排到近裕民坊，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近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在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龙尾窝打路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塞到公主道桥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繁忙，龙尾喺圣座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的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大网仔路近横江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揸车的朋友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5:40，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36。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不要匆忙转线，要回头望清楚，确保安全才好转线。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喂，有本好嘢俾你睇啊！ 哇，香港漫画有咩咁好先？ 犀利啦！香港漫画行走江湖，讽刺时弊，温情小品，样样皆能啊！比起日美漫画，绝对唔输蚀噶。 果然系港漫 fans 啊！等我介绍翻个好嘢俾你啦！香港故事专访十二位本地漫画家，除咗睇港台电视，一定要上埋港台网站纯粹绘作，嗰度嘅精彩追加内容同短片，实啱你啊！ 香港电台网站 Web Plus 纯粹绘作有香港故事，我们的漫画家。 政府而家就水务设施条例修订建议咨询公众，建议包括监管水喉物料同工程，加强保障食水安全，同埋推行强制用水效益标签计划，仲会探讨点样防止私人地方嘅公用水管流失食水。咨询期至2021年2月3日，详情上水务署网页睇下啦。 逢星期六下周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㗎。 因为我哋就係 港珠特工队。 5:10啊，咁啊，继续翻嚟寻常试认真做，咁啊，直播室入边有阿摩利斯陪住 Dixon 喺度，咁啊，今日我要讲嘅题目咧就系同瞓觉有关系嘅， 系 瞓得好嘛？瞓得好嘛？ 好啊，因为每一次瞓觉之前都觉得好攰，所以一大落床就会瞓着。 你就好捞事冇理啊！我瞓得好差嗰啲人嚟嘅， 我哋日夜颠倒人嚟噶嘛。 一来啦，二嚟嗰样嘢系不嬲，我系嗰啲好浅睡或者好容易就醒嗰啲人嚟噶。 哦， 好小事就醒，即系我妈可能行去厕所，我都已经醒嗰啲人嚟。 咁小事， 早几日先好笑。早几日咧，有一只麻雀咧飞咗去我间房嗰个冷气嗰个槽嗰度。 我都以为系一只嗰啲咧， 突然间掉咗东。 唔系，跟住仲要系跟住最好笑系点咧？佢不停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咁喺度叫啦， 啊醒你， 跟住我醒咗咯，咁佢继续去吱吱吱吱吱，佢越接越近，系 你开始同佢玩啦， 唔系啊，跟住之后我打开个窗个窗帘啦，我同佢互相对望咗眼，好近距离，跟住因为我张床系好高噶，我张床系到我条腰咁高噶，系我特登，因为下面我通常人哋咪三格衣柜，三格嗰啲，我特登系有六格噶，即系有两层。 哦，你砌嘅个床架，你几个柜砌出嚟？ 我嗰个 set 嗰个设计系咁啊，特登买嘅时候系啦，所以我嗰、那个所以系咁高，即系条腰啦。咁你谂下，咁我又直情瞓嗰位系窗个位嚟，所以我一打开个窗嗰个时候咧，其实我同佢对望， 吓亲佢， 好近距离。咁跟住之后咧，望完之后咧，佢就飞走咗啦。 哎呀， 其实系好少嘅声，我都会醒咯。跟住我就瞓翻啦。 哦，你咧？ 我其实好容易瞓得着嘅。但是我不是睡很长时间，通常我睡觉的时候啦，除非我之前不停地度紧嘢，如果唔系我就正常一搭落去就瞓噶啦。我一两分钟，但是不知点解咧，人大咗而家瞓，我估六个到七个钟头就醒噶咯。甚至我家人咧系大约瞓4-5个钟头醒，即系好早你见到佢坐喺度，做咩咁早起身啊？ 跟住佢话冇，我瞓唔着咯咁样。 嗯，系好多人都话人越大嘅时候越瞓得少噶嘛。 系、啊， 我冇谂过自己已经去到而家系瞓六个钟头嗰啲时间啫、 啊。 因为我系一个以前好中意瞓觉瞓到癫，可以连续瞓几廿个钟嗰啲人嚟嘅。咁甚至乎我系会成日觉得一个人咧要瞓十个钟头咧，嗰阵先锯噶。 系噶。 但系原来我而家咧，尤其是呢半年咧，我瞓唔到，我好少瞓到十个钟头咯。即系我瞓到八个钟头已经觉得哇咁叻仔嘅。譬如好似寻晚咁，即系当然啦，而家因为多咗好多嘢做、嗯，大量海量嘢做啦。咁、 嗯、 但系譬如好似寻日咁啦，我都系五点钟瞓，我今朝早九点钟就已经要起身出嚟啦，咁样。咁所以其实系瞓得好少啊，真系连续好多个礼拜都已经系咁。 嗱，因为咧，其实阿毛讲话瞓嘅钟数啦吓，我都会数嘅，同埋我唔系咁容易瞓着嘅，尤其是做夜晚，因为阿毛系咁多年都系做夜晚节目噶嘛，佢、个夜晚系以前十二点，唔系十二点到两点啊嘛。其實係瞓唔到覺嘅， 係啊，跟住因為你翻到屋企都三點幾四點，我成日都講嗰時翻到屋企三點半最快。咁你到 住咁遠， 係啊，你同埋你咧原來好興奮 hyper 咁樣做節目之後咧、 啊， 你係瞓唔到覺嘅嗰一下，你一定要再拖到自己冷靜翻個人嘅情緒，分分鐘成四五點。四点钟已经算叻仔噶，你瞓到觉，你真系五点几先瞓噶。 哇，唔可以听一啲好舒缓嘅音乐啊，或者闻一下一啲你觉得好香嘅香薰，有啲薰衣草啊嗰啲可以放松噶嘛？ 全部做过晒咯， 都冇用嘅， 冇， 即系证明你真系好害怕。 唔系帮唔到噶，你个人本身已经喺个声音底下工作，你不停翻屋企仲听声音咧，其实你系不停谂嘢咯。 我曾经尝试过 download 嗰啲咧，又话海浪声啊， 系啊系啊，我中意听噶。 我都觉得好听，但系我发现原来自己 download 你唔俾钱，因为我呢啲咧好穷鬼咧， 中间有 广告， 嗰啲冇咁好听，系咪？ 系啊，跟住佢无啦，本来咧好轻嘅沙滩海浪声，哗沙沙沙哗，跟住突然间 boom 一个大浪冲落嚟，我咩事啊？ 吓，反而系咁，我以为有广告咧，听听下，突然间啊，系咪要买信用卡啊？而家边张信用卡做优惠啊？嗰啲咧， 又或者嗰啲音乐系令到你越听越精神，因为、因为佢啲节奏可能系轻快嘅，但系你瞓翻一觉，你无聊听啲。轻快嘅音乐噶嘛，跟住你就越嚟越醒。 瑜伽嗰啲声咯，系即系瑜伽会听嗰啲音乐。 系啦，可能系啦，再加上嗰时我唔识搵呢啲嘛，再加上咧你会凝住啊，你插住 headphone 嘅时候，你首先瞓觉唔系咁舒服啦，瞓得。另外一样嘢就系咧，你一路披住嘅时候咧，我唔知乜个脑凝住。啊！個電話會冇電啊！個電話會點啊點啊！或者我唔小心推咗落去，頭先都講我張牀比較高，推落地下咪散曬，即係會有好多嘢再令到我額外嘅擔心或者凝住咧，更加瞓唔到。 係，但係近排咧，其實咧呢個瞓覺嘅課題咧，都有好多事情原來發生緊嘅喺世界各地。先講呢一個先啦，就係、即係而家做瑜伽嘛，係咪啊？你係咁啊？做瑜伽咧喺網上有一個動作咧，其實唔一定做瑜伽，你普通人都做到啊。就係、是、攤平瞓咯。原來呢個動作只要你喺瞓十分鐘嘅話咧，佢出嚟嘅效果係有兩三個鐘頭嘅休息咁樣。 係， 係啊，有原因嘅，因為咧佢話原來呢種攤屍式嘅瞓覺咧，佢係幫你咧瞓低嘅時候，因為你頭同心係打平啊。咁你打平嘅時候，你嘅血液咧其實係會流通啊，會比你企喺度嘅時候係順暢好多。 係， 咁佢一路流住嘅時候咧，咁令到你嘅心臟咧跳得好啲。咁你正常休息係咩原因啦？就係希望令到你嘅身體機能會可以有一個調整啊咁樣噶嘛。咁佢就幫你呢個方法咧，令到你會舒服啲。同埋跟住你嘅呼吸咧，因為瞓喺度其實係腹式呼吸嚟噶嘛。咁你瞓喺度腹式呼吸嘅時候咧，佢都會幫助到你嘅血氣咯。 係，其實我個人係好中意瞓地下。 其實佢講呢樣嘢咧，我即刻諗到，因為我瞓覺係唔可以平瞓嘅。 嚇，咁點啊？側身瞓。 係啊，我好似瞓唔定嘅嗱，啲人咪坐唔定噶嘛。我瞓唔定噶。如果我咁樣咧，咁樣瞓喺度咧，我成日都會覺得係唔吉利先瞓咁樣瞓。 嚇、啊，即係唔可以單平咁樣瞓。 係啊，或者我逼自己咁樣瞓啦，但我好快就會轉側咯，或者我要動高腳咯。 你要安全感啊！ 係可能係安全感，因為有時候我瞓覺我係咁樣瞓嘅。 吓！佢如果咧两只手咧交叉摆喺自己嗰个膊头， 木乃伊 系啊。嗱，瞓我侧边嗰个咧，之前就成日听我讲话，哇！我今朝瞓得好衰啊，扭亲只手咁样啦。而家佢真系见识到我瞓得系极衰咯，因为我上个礼拜瞓得仲奇离奇。我第二朝同佢讲嘅时候，我话你系咪有喐过我啊？佢话冇啊，我冇掂过你。跟住我点解咧？我凌晨三点几钟扎醒。我瞓到条颈好痛，我痛醒起身望嘅时候咧，嗱我系瞓床边嘅吓，跟住咧我只手单手捉住个枕头角咯， 即系我咁样瞓喺度啦，但系咧嗰个枕头角系我捉住个枕头角，枕头咧就垫住地下咯，但系我个人系咁瞓喺度咯， 咁好笑， 即系你个枕头已经跌咗落地下， 我枕头我揸住咗，我单手揸住嗰个角落头啊， 吊住咗个地个枕头， 吊住嗰个枕头咯，但我只手系用力捉实嘅。 哦 但系我 瞓觉， 但系我瞓觉嘅时候咧，我另一只手咧就枕住喺个头后面，但系又觉得瞓得唔舒服啦，只脚又 K 晒型啦，我成个动作咁样瞓咯。 你好型啊，你舞者嚟嘅，跳舞喎。 哎呀，我话点解我会瞓到咁咧？佢话其实你唔算瞓得衰噶啦，今次不过都系衰嘅其中一个啦。佢话成日见到我瞓觉咧，都仆喺度瞓咯。 伏口就 反翻 反面向住， 佢唞唔到气。 系啦，佢就话你点解咁样瞓得到觉咧？我唔知道，但我唞到气咯，但我就咁样 O 埋瞓咯。可能真系个安全感问题。咁跟住咧，佢就呢个方法啦，就是、叫你摊平大字型瞓啦。你哋多唔多做呢个动作？ 我好中意噶，尤其是摊平，即系当然啦，你屋企张床要咁大，你先可以摊平喺度瞓啦。所以如果冇咁大嘅话咧，我通常会瞓地下嘅，地下你就可以摊平啦。同埋我好中意咧，地下够硬啊，所以好似咧对于自己条脊骨咧会比较好啲，即系你会 feel 到你平时可能成日打电脑，你会弯低身咁调翻转咁样屈翻咧，就好似会舒缓到咁样咯。 哦，日本有个男人咧，佢就先前出咗书啊，系近呢两三日出嘅啫。咁啊，佢呢两三日出咗一个咧叫超短睡眠啊，人生更丰富。因为我身边真系有朋友其实系唔瞓觉噶。佢细个读书已经讲噶啦，佢话我唔会瞓觉噶，一日得廿四小时啫嘛，我用咗八个钟头瞓觉，我边有时间做嘢啊？ 呢啲人咧，真系咪叫做咩啊？用时间大就浪费咗自己生命，佢哋、 啊、 真系唔知道原来唔瞓觉对自己嗰个嘅生命系几虚耗。 嗱，咁你就错啦，因为呢个日本人咧就话俾你听，呢、這个其实坊间啲人咁讲系唔啱噶，佢啊。在12年的时间不停去尝试做这件事，他每日只是分30分钟而已，在12年间他只是分30分钟， 会不会好会不会很精神的，他的人还是 先讲讲这个人背景，挺有趣的，这个人37岁的年纪，其实37岁跟我们不是差很多，但是他用了12年的时间去尝试做这件事。他就是其实从事的职业他都做过很多行，我们做这行就是音乐事业，他也有做过，同时他是有个画家，又是个做吉他的人，但是他都觉得、哦、我太多兴趣了，我还要搞那些什么科学机械工程啊那些，他是不想休息、啊他就想为什么我一日得24小时不够用，我还要睡觉，他就开始由25岁的时候呢研究自己怎样可以缩短睡觉的时间、他就找了很多方法，最后他短短两个月里面呢每日睡觉只是8个钟头， 每日瞓八个钟， 短短两个月时间净系瞓八个钟， 哇，好夸张啊！ 加埋系瞓得八个 钟，系冇可能噶，即 系我哋一日嘅需要。 系啊，因为你如果瞓唔够，你会觉得成日浑浑噩噩啊，好唔醒神啊，个脑又转唔到啊，又好攰噶嘛。 系啊，但系佢就话，其实咧，佢做呢啲嘅研究之前咧，其实佢自己都真系尝试做咗好多 research， 佢先至做呢个实验嘅。咁、呢个实验其实就系话讲紧啊，点样可以缩短时间瞓觉啦？但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咧。早一年前咧，喺网上 hit 起一个嘅challenge， 就系每一个星期为期，每日朝早四点凌晨起身咯。 我唔知呢个 点解要咁做啊？ 因为嗰个challenge 就系话啊， 四点系最熟睡嘅时候，系咪？因为 唔系，而系佢哋要早睡早起啊。个、challenge 就系话你夜晚无论几点瞓，你第二日都要尽你嘅能力四点啦。因为咧，佢哋就话你工作能力有几好表现咧，其实系你朝早运行得最好嘅。同埋你有朝早嘅时间，如果早起身咧，啲人咪成啊时间唔够用啊，咁你早啲起身做咯。咁佢就系、外国一路由美国啊，跟住台湾啊，到香港有一啲嘅 YouTuber 都有做嘅，就系、是、你可唔可以善用你嘅时间？究竟一个星期为期，每日四点钟起身，你会做到几多嘢？ 啊，其实我觉得早起啊真系有效率啲嘅，不过、即系真系要睇下你做咩行业啦。我觉得咧有一啲，譬如创作行业啦，成日都好中意夜晚先做嘢噶嘛，话灵感到啊嘛，你光橙橙做唔到噶。 系啊， 咁所以即系真系 depends on 你咩行业咯。我觉得最紧要系你揾到自己即系最啱个时间。你如果你话瞓三十分钟，你真系可以好精神嘅，咁你咪继续去做咯。但系如果因为悭时间或者唔够时间而瞓咁少咧，又好似对身体好伤。 又或者其实我觉得你要睇翻自己嘅身体状况，即系你如果三十分钟，但系你不停要饮好多提神嘅饮品啊，提神嘅食物啊嗰啲，咁你做咩要咁苦自己咧？咁同埋如果出咗嚟成个人，我觉得最紧要就系你自己嘅 休息嘅時間充唔充足？ 嗯， 如果唔充足嘅話，你梗係唔好試，唔好話喂人哋試過三十分鐘都得啊，我點會唔得啊？即係每一個人都唔同噶嘛，同埋嗰個人可能係個別嘅人嘅狀態啫。 佢嘅體能唔同咯。 係啦，因為我都知道咧，聽過啊，有一個話實驗啊， 嗯， 好似係俄羅斯，即係總之係一個地方啦，好耐之前嘅啦， 我唔瞓覺實驗啊嘛。 係啊，跟住之後嘗試有一班人咧就唔瞓覺啦，咁啊睇下佢之後會點啦，唔知好似話本來有個限期嘅，唔知兩個禮拜定點，咁結果咧真係嗰班實驗家科學家咧唔俾佢哋瞓覺喎，咁於是者咧佢哋就做咗一系列嘅實驗，唔知幾多日之後咧。精神個個都開始越嚟越異常。 佢話七日至九日咧，開始就已經係崩潰啦。個人佢入邊本來有啲書俾佢哋叫做舒緩下情緒啦。你唔瞓覺咪睇書咯， 或者音樂啊嗰啲嘅。 最後啲書啊爛曬，啲牆壁刮到花曬， 甚至乎有人已經開始有呢個嘅犧牲嘅一個嘅念頭，所以就即係即刻停咗成個實驗佢咯。咁所以瞓覺對人嚟講係一件好重要嘅事嚟嘅，又唔好因為挑戰現狀。 係真係嘅，不過咧有些人就可能觉得、啊、自己可以尝试一下这个 challenge， 哇会不会好一点呢？因为令我想起其实呢是我们这代睡到黄朝白眼的。 嗯， 小时候我妈那些呢真的极早起床。 我以为你想讲务农的时候。 哦，不是不是不是。 我之前有跟一个呢港大的教授的级的人士倾过。 你DM就是你DM。 不是啊，他心理食堂。他提过他说原来真的有个研究呢有讲呢年轻人的那个作息时间或者他们的日常生活时间跟我们成年人是真的不同的。 嗯、 他们是真的晏睡一点。咁所以反而咁早嗌佢哋起身翻学，点解佢哋成日都话哇冇心完全冇精神翻学啊，冇精神读书啊？因为原来佢哋个时间好似系褪迟咗我哋两个钟，即系话应该佢哋系应该九点或者十点。 即 系 你讲我哋下一代啊，即系而家嚟紧呢辈 年轻人，讲紧年轻人，即系逢年轻人啦、啊，一去到年轻人个阶段嘅时候咧，佢哋系迟我哋至少差唔多两个钟头。 哇！ 所以佢哋瞓觉嘅时候成日一两点都未瞓，即系我哋可能成年人已经要瞓觉噶啦嘛。点解我哋成日都唔瞓呢？就系、是、因为佢哋嘅作息时间同埋，唔好话作息时间，生活嘅时间同我哋原来有唔同咯。 但系我又有少少唔同睇法嘅，因为咧我面对嘅可能我讲嗰群系中学年纪啦，咁、我面对嘅小朋友其实系小学多嘅，咁、我都问佢哋平时平均几点瞓觉噶？冇噶，十点就要瞓觉噶啦。咁、有啲屋企咧嘅方式咧系点样咧？佢入嚟熄你灯咯。你冇电话熄你灯，你自己中意唔瞓唔好瞓。 呢、這个就系家长或者、正常我哋成年人都觉得小朋友要早睡早起，就要逼你哋瞓觉。以前我成日俾人逼早瞓觉， 我都系嘅，我顶唔顺嘅。其实我会偷偷地喺个被窦嗰度咧， 玩电话咯， 系啊， 几甜蜜噶。 着吉他沿楼梯，如狮子画的拉扯，便奏出宏伟。从高音到低音，划破不息一切狂放的冲击。前莫惧，谁高过位置，各位越无稽，才难下那些离地万尺的楼梯。从不知道心中有声音，要响起那种。时代壮烈奏着谁的歌，盛世竟已散尽时挂，掩饰这天气的粉碎年华，逝去谁没有痛哭过，和上帝擦亮这次热痛楚，当世代和巨子一幕，天天告诉天塌地裂，一起拉向这最后和意。截腰雾霾中，让消灭了的歌声再唱几十秒，又一分贝一分贝被削弱。 佢哋系 No Way Boys 有呢一首《最后的摇滚》。有时咧，即系唔瞓觉，夜晚咧好狂野嘅时候，你都会觉得哇，生命摇滚啊！但系当你唔瞓觉，第二日要翻工嘅时候，可能你就唔系咁谂。都系啦，量力而为啦。有时捱得太夜咧，对你身子唔好。要好似思培咁咯，揾翻啲健康产品保养一下。咁你就可以玩得耐啲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一宗源头不明，五宗是属于输入个案，另外有十多宗初步确诊个案。源头不明个案是一名58岁、居住在慈云山、任职保安员的男子。政府收紧防疫措施，食肆每台上限由6人减至4人，酒吧由4人减至2人一台，营业时间收紧至到清晨5点至到午夜。下个星期一起生效，为期11日至到11月26号。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說，源頭不明個案數目增加，相信會開始爆發個案，目前不知道第四波疫情是否已經開始。袁國勇說，邊境檢疫控制難以做到滴水不漏，只能夠找出 95% 的確診者，小部分人經過14日強制檢疫之後才發病，政府会将获豁免检疫入境人士的数目减到最低，除了有外交豁免权的人士之外，不能够回家检疫。而酒店隔离措施亦都严谨，强调不能够靠边境检疫控制，避免病毒不进入社区。他又说，食肆和酒吧有需要执行严格防疫措施，指出大部分食肆和餐厅并没有跟从指引，因此在万圣节7日之后出现个案，而目前没有法例要求所有有病征的人士做检测，容易酒楼个案在社区爆发。另外，他认为市民未有记录行踪，追踪工作进度慢，防疫工作面对很多困难。政府发言人就近日多国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就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决定作出毫无根据指责，特区政府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敦促外国停止干涉香港事务。发言人指出，公职人员宣誓效忠国家制度，拥护国家法例是国际通例，没有国家会对包括议员在内的公职人员违背誓言或者背叛国家的行径视而不见。外国政客指责中央和特区政府取消4名立法会议员资格，正正暴露他们持双重标准，重用诋毁香港国安法时使用的伎俩。发言人说，选举主任早前依法认定那4名立法会议员并非真诚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并且裁定提名无效， 若果容許不合資格參選人繼續履行議員職責，不合邏輯。重申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是合憲、合法和必要。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一兩陣微雨，明日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氣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晚間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天色較為明朗，下個星期中後期較為潮濕，日間温暖。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的意外已经清了场，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油站对开，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反方向九龙去翻将军澳亦都开始车多，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车龙排到白雀街，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龙尾在希福道，反方向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的交通繁忙，车龙排到近西贡消防局。另外，西贡市中心一带的交通而家亦都是繁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和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日月》，作曲陈子龙，作词 Bazy， 主唱关智斌。 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 蒙着嘴说爱你，作曲 Jarvis 邵斌、李俊伟、吴周硕，作词陈咏谦，主唱姜涛。人间有爱，作曲 ROOT， 作词 John Curious， 主唱 ROOT。 立即登入 it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日。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Cyclone Joker。 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今个星期开始，慢动作将会一连十集，联同港台电视31香港故事，我们的漫画家一起互动啊！十个星期，十个嘉宾，十个香港漫画家故事。Chapter One， 金小文。嚟到慢动作时段啦，今个星期啦，听到呢一个环境声啦，都知道啦，子龙又离开咗直播室，去到 studio 啊。而今次咧关键啊，因为啦，子龙就同我哋电视部啦，就有未来十集嘅 crossover 合作啊。咁啊，夜晚大家除咗可以喺港台31度睇到我哋一阵间呢一位嘉宾嘅访问啦，而家先不投筹啦，俾一个声音版大家听。第一集喺我身边嘅呢位朋友就系金小文。 Hello， 大家好啊，大家好。 你好啊，小文兄，我细细个已经睇你嘅至高无敌噶啦。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好多谢你真系。 我眼前啦就有小文老师喺度啦，咁啊都会同大家一齐啦去了解多啲老师入行。到今時今日都超過40年了，已經 計了呢樣嘢都嚇、啊、一早，因為有一年一年咁樣過咧，咁其實自己仲係畫緊漫畫，到今時咧都仲係咁開心嘅，都係 呢個我好嘅一個心態啦。初衷乜嘢原因令到你當年啦，即係唔好講邊一年啦，真係想踏入漫畫呢個行業？ 主要係自己對連環圖漫畫呢樣嘢有興趣啊嘛，就係、是、自細又中意睇嗰啲，譬如老夫子啊、契爺啊、牛仔嗰啲咧，喂好。好中意笑话嘅，咁啊跟住再睇就系阿黄生嗰啲小流氓啊，同埋李小龙嗰啲咯，就系觉得点解佢哋画得咁劲咧？咁样跟住照佢哋嗰啲动作啊面上去画，画完咗之后咧就好开心，咁啊寄啲稿去参加啲读者原地咯。即系兴趣咧就系由你中意嗰样嘢开始嘅啫，就系中意睇漫画。 嗱，而家咧大家谂起小文老师嘅作品，我嘅年代啦，就即系哨牙道啊、哨牙真啊等等呢一系列嘅画风啦、啊，其实同当年即系讲紧你啱入行嗰种画风都几唔同喎。你啱画漫画嘅时候都已经系画紧一啲即系比较武打一啲嘅作品，系咪咧？ 当年因为我哋系中意阿黄生啊嘛，黄小虎咧林无许噶嘛，即系以画得似黄小虎又为荣噶嘛吓、啊，但系。到我入咗行嗰陣時咧，我就反而會少咗呢樣嘢咯，就係、是、畫到啲公仔咧，譬如好肉酸啊、好樣衰啊咁樣。我知道嗰陣時咧係有啲讀者係好憎我啲嘢嘅，係真係好憎，見到我話憎，點解咁多嚿腹肌啊？點解咁樣做法啊？咁樣嚇。但係畫啲樣衰嘅照畫之外咧，其實我仲係會去畫翻，即係譬如黃玉郎嗰啲黃小虎嗰啲，因為嗰陣時係可能興嗰種漫畫咯，自己係中意啊嘛，黃小虎係咪啊？咁啊，跟住繼續咁樣去畫落去。 因為大家都幾。有印象的画风几不同，黄小虎那种画风就是肌肉啊个比例上面是、即比较接近我们现在身体那种风格，但是我们后来即是去到九十年代看到的，我成日细个认为呢鸡蛋人啊，即只有鸡蛋的身形又加一些手脚啊，那风格上面都很不同。当中那十多二十年经历了些什么呢？ 嗱，开头咧画至高无敌咧系要跟啲球员嗰啲样去画噶嘛，因为观众我从来都未画过呢啲咁嘅人像呢啲嘢，真系未画过嘅。第一就对足球有兴趣啦，当然系咁样。咁啊攞住一个球星，譬如攞住阿哨牙道咁样，究竟画唔画到咧？啊，画出嚟画到，跟住又画另一个画阿碧咸嗰啲咁。都得喎，都 OK 喎。嗰陣時開始啊，就知道自己可以畫到啲人像，但係只限於漫畫，即係真實型啊，我真係畫唔到啦。即係由嗰陣時開始發覺到我係可以做到呢樣嘢咯，即係自己試出嚟，加埋撞出嚟，即係撞中咯俾我，就係、是、即係起碼大家知道我畫出嚟嗰個係乜嘢球星。 但嗰陣時你咪話有好多讀者唔中意你畫到咁醜化或者咁騎呢嘅，嗰陣時你點樣消化到去到你頭先講？撞到一種啊，你覺得好有趣嘅風格。 嗱，唔中意我嘅漫畫咧，就係、是、我初初入行，即係跟住咧嗰啲同事咧就講翻轉頭呢件事，你知唔知啊？ 我啊，开头啊睇到你啲漫画啊，系好乞人憎嘅，憎到 唔系读者嚟，系同事。 唔系，因为我只系佢哋睇到佢哋对我嘅心态啊嘛，呢个第一身咧，所以我知啊，佢哋系咁讲啊，你啲嘢咧好肉酸，好讨厌，好丑恶啊，唔想睇你啊，咁样，即系佢哋表达到出嚟。但系点解佢哋会觉得好笑咧？就系、是、因为嗰阵时咧有机会俾我喺报纸度写啲四格漫画咧，我第一条唔好笑，又样衰又正。即係始終有一條真係引到佢笑啊！即係感動到佢啊！即係將佢嗰啲傾覆咗咯，即係話你畫出嚟樣衰，哦原來即係有個笑話喺裏面嘅咁樣咯，就係、是、慢慢將佢哋進化。 好可爱，个斯丹都有个地中海，客金随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话打冧我个发型就死都唔改，花字用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睇波一家大细最兴奋，过瘾在各自变出对头人，球迷来自远近法国个靓女吸引全程投入气氛。 但是不是一开始你已经对笑话系列的漫画有兴趣呢？ 主要我其实是很喜欢看老夫子的，看契爺與猴仔，我是喜欢看一些笑话多的，即是譬如粤语长片来计，我们当时只是看那些嘛，那你见到那些很好笑的嘛，是不是？我是喜欢笑话，就是，但是我就想去画一些靓公仔，即是说譬如我刚才讲的黄生那些啦，甚至乎是严哥、李章那些，我都会去画那类公仔，但是是表面的，即是个深度呢是很喜欢呢，就是笑这样东西的，就是 不容易做笑话，因为只是靠文字图画一个很平面，真的令到读者笑得出，其实都要功力有翻咁上下先得的。 首先呢，第一件事笑话呢，就是令到你自己都笑得出先就得了，先至最主要。如果你自己都笑唔出嘅话咧，你冇可能会引到另外啲读者会有个共鸣，觉得你好笑嘅。即系我自己读者笑话咧，就系、是、自己笑先，先至会令到身边啲人或者读者会有呢个笑嘅感觉噶嘛。即系先令自己过瘾先啊。譬如起字起对白嘅话咧，咁一定要自己笑咗先啊。就系、是、因为嗰阵时我哋咧用铅笔嚟起啲笑话啲对白，起落稿纸做，就由一个助理咧佢嚟将佢抄落原稿纸嘅。咁我咧即係好留意佢嘅，佢將啲對白抄落原稿知道佢係咩反應咧？你見到佢喺度笑咧，咁你自己會好滿足嘅，真係，我真係試過呢樣嘢嘅，即係佢係我第一個笑啦，第二就係幫我抄字嗰個助理啦，抄落原稿知道，我係睇佢啲反應嘅，不過佢唔知啫嘛，到而家都，即係人哋話睇午夜場知道反應，我係睇自己嘅反應，跟住睇助理嘅反應，咁咪知道好唔好笑。 作為畫壇嘅笑匠啦，靈感都係一樣唔容易揾到嘅方向嚟噶嘛，一定喺日常生活裏面留意好多嘢，收集翻嚟，同平時一啲大長篇唔同，大長篇你可以慢慢寫啊，點樣扭橋啊，人物性格啊，慢慢嘅成長改變，但係笑話其實好少有呢啲改變噶嘛。 嗱，你頭先講啱，你即係你對所有環境咧，即係任何嘅環境啊，見到嘅人啊，同埋事物啊，你都要記住佢。但係你又唔係好刻意去記喎，但係你總言之知道，即係好似一個 file 擺咗入電腦咁，你用嗰陣時你咪打翻開佢咯，就係咁樣走翻出嚟個所謂嘅叫靈感啊。但係真係好老實講啦，就唔係話每一段笑話四格都好笑噶嘛。咁你唯有喺個畫面度着手啦。啊，畫到佢樣衰啲，會唔會有個灰鞋啲嘅感覺咧？咁樣其實都係一種方法嚟嘅啫嘛。你畫到嗰個人個表情係點樣點樣，其實都係吸引人哋睇。笑話唔好笑，但係你畫到嗰幅畫個人好笑啊嘛，就係、是嗯。因為我咁多年寫出嚟咧，就係、是、覺得需要呢樣嘢嘅，就係、是、你將個人醜化佢，人係最中意見到人俾人醜化啊嘛。正如你覺得好笑嘅話，我其實我喺度醜化緊我啲同事㗎，全部都係係咪先？全部都係我啲同事嚟㗎，咩四方果啊、摩眼佬，全部都係我啲同事啊，老鼠龍嗰啲都係咁啊，醜化咗佢啊嘛，就係佢哋有共鳴咧，咁你幾開心咧？好開放咁去做一件事咧，即係我覺得係幾開心。 這個都好關鍵啊，因為笑話大家可能就咁睇嘅時候，四格四秒就睇完㗎啦，好快啊！但係背後製作就係日常生活啦，日積月累啦，經驗啦，然之後變成四格嘅一個故事啦，再加埋 畫工啦，係啦，即係唔好以為畫得醜樣或者畫得灰鞋係容易噶，調翻轉頭真係要設計過噶。 你係一個計算，但係呢個計算咧係不經意嘅，因為我寫咗咁多年啊嘛，即係其實寫四格寫笑話，唔好講話笑話，四格係有一個竅門喺度。好多人都會去驚寫四格，我見到有啲人話你做咩會畫嘅個四格咁多線啊，咁精細啊，哇打曬網喺度，又出埋風位咁，即係我係絕對唔會中意睇呢啲四格，因為四格最主要係表現過一個橋段噶嘛，就係、是、 信息 係啦，有個信息唔係去睇靚公仔噶嘛，就係啱啱先，你通常見到一個做笑話、做戲、做笑話嘅人，佢唔會係一個靚仔噶嘛，係咪先？呢個係一個。呢个系一个即系你写咁多年笑话，你会捉到一啲嘢嘅吓。呢个系自己有个成功感，但系我觉得其他人就好惊写四格呢样嘢嘅，真系。 咦？咁睇嚟，我可以行下少将呢一个风格咯，唔够靓仔可以行呢、这个。咁嗱，讲到即系做笑话啦，系你啦，做咗咁多年啦，生活诞生咗好多灵感，一路写一路写。其实会唔会有阵时中意啊写翻一啲？自己嘅嘢啊，或者中唔中意一啲感性嘅嘢啊？ 其實我寫唔到嗰啲咩感性嘅嘢咯，寫出嚟嘅感性嘅嘢，可能大家睇到就變咗笑料嚟嘅，根本就係咪先？即係寫唔到，咪我定咗型啊，俾人哋。我試過曾經畫過啲好靚仔靚女嚟試下做一個故事，點知啲人話：喂，大佬你唔好畫呢啲嘢啦，好肉酸啊！你畫啲咁靚仔靚女，即係希望我係畫翻我本身擅長嗰一樣嘢啊！根本就係、是、咁，你咁樣講到咯，咁我可以點啫？靚仔靚女已經變成咗個笑料噶咯，跟住係咪先？靚仔靚女咧，原來我寫咧都可以引到人笑，覺得 突然間令我諗起 IQ 博士啊， 哦、 啊側卷千平啊，突然間戳一戳個靚仔樣出嚟。 哦，系啊，系啊，即系呢啲其实有一个喜感喺度咧，即系突然间走出嚟嘅嘢咧，你系意料之外嚟噶嘛，就系、是、吓、啊，所以我系写唔到啲你话嘅感性嘅嘢，真系写唔到。其实发展唔同嘅方向都系笑话呢样嘢嚟噶啦，都系吓、啊，不论系你话变咗系或者系爱情、武打，已经系变咗一个笑话，睇下你点去再用另外一条路去表达自己嘅嘢出嚟嘅，就系、是。咁你成日都係咁樣走呢條路咁樣，即係變咗又即係幾試過啦嘛！即係嗰陣時點咧？就係、是、話、我寫嘅笑話一定好笑噶啦，一定我寫嘅笑話一定好笑啊！點會唔好笑啊？咁樣害死咗自己咯、啊、我相信好多人就係有咁嘅嘢，我嘅嘢實得嘅，但係點知原來就害死咗自己咯，即係變咗自己唔長進。即係我亦都試過呢個階段嘅喎，就係、是、至高無敵出咗四十幾五十四期沒落。就是因為期間我就係覺得，因為啲書賣得啊嘛，自己人咪心紅咯，點解唔好笑咯？我知得噶嘛，點解唔好笑啫？咁就即係害死咗自己啊！咁咪冇辦法啦。你即係咁，你去到五四期、五啊四期咁樣就冇辦法啦，去完咗佢咯，就係、是、 咁、我先點樣調節翻咧？ 調節翻，因為嗰陣時我諗點解我咁樣，我自明明自己好落力去做一件嘢噶啦嘛。即係好似而家好多主筆都係講，我搏曬命去做啦，點解我咁好笑都去做啦？即係明明好笑嘅，但係點解啲人唔接受到咧？就係、是、原來其實咧，我係乾托咗啊個腦入邊嗰啲嘢。咁樣講過咧，我唔再睇任何漫畫，唔再睇啲文字書，任何嘢都唔去做嚇、啊。即係淨係喺度，即係嗰陣時揾到錢啊，享受啊嘛，係咪先？即係呢樣嘢就原來令到自己失敗。就係、是、即係好多時都知咧，就係、是、因為掂咗嘅，咁啊變咗佢享樂，好多都係咁噶啦，變咗佢孤竭咗啊！即係點解你以前好笑，而家唔好笑啊？即係以前係咁，點解而家就係咁樣原因啦？因此我嗰段時間一過咗，就開始即係睇翻多啲書啊，任何嘢啊，或者睇電影啊咁樣。但係睇電影咧，我係中意睇一啲比較悶啲嘅戲咯，就係、是、唔知點解咧。譬 如 咧，唔係係悶啲嘅戲咧，你其實個腦就係諗到。谂到笑料嚟嘅，根本就系你咁样咁咪闷咯，笑即系将佢改咗啊！同埋就好多时，我有个睇戏嘅习惯就系跟住嗰啲主角嚟讲对白嘅，个口自己喺度啱，佢讲一句我又讲一句，我唔知系点解系咁样，唔知点解呢啲可能系怪人嚟啊！呢啲即系你去接受翻你以前，你而家咁得就系因为你睇好多书，系咪先？因为你嗰个思维啊，就喺啲文字嗰度嚟啊，就系、是。文字變咗圖像啊嘛，就係、是、你睇過人哋嗰啲書，點解文字變咗圖像？咁你自己，我嘅嘢，即係我都需要對白噶嘛，我成日都要對白去引人笑啊嘛，都係咪先？咁即係你再吸收多翻呢啲嘢落個腦度咯，即係拉尾幾日諗啊，嚇都 OK 嘅都。 Pretty woman， 俾足一百分。Pretty woman， 呢種款變 去玩 Pretty Woman， 她 T 恤短褲貼實個身，我打著感眼夾肉緊，Pretty Woman 幾歹到要跟 Pretty Woman， 我好比鬼上身 Pretty Woman， 你孤單一個怕未結婚，小心今年也未結婚，啱啱好啦。 最主要呢就是你訓練到一個人，即其實不是訓練的，其實是不是太刻意，我一出來這樣做，你出到街呢，你要你的觀察，首先就是要觀察，觀察這件事，觀察這個人為什麼會這樣做，譬如地鐵的話，他為什麼會這樣蹲在這裡這樣坐呢，即是沒有用的，這些東西真的沒有用的，怎麼會挨在條鐵上呢，沒有用的， 你是要記住他的，即是你到你拿起筆寫的時候，這些東西呢就可能會走回出去的，就是好似你訪問我咁，你我其實都可以，即係其實冇用。將來咧，可能我一個作品入邊咧，有一個人喺度訪問過我，即係會係一個變咗一個素材嗰啲嘢嚟嘅嚇。即係我寫笑話咧，就係、是其實冇乜嘢竅門，大家要觀察、觀察、消化。 咁調翻轉，你自己會唔會睇好多唔同嘅作品嘅咧？ 漫畫香港漫畫當然係睇阿賢哥啊、李小龍啊，即係阿黃山嗰啲啦。你話日本漫畫就比較中意梅圖啊嗰啲咯，即係佢有啲嘢表達出嚟。同埋你話睇另外一啲嘢嘅，就係睇啲書本嗰啲咯。我以前就係睇古龍、魏康嗰啲嘅，就係、是、因為嗰啲咧，我覺得你好幽默啊，特別係古龍咧，即係你見到佢幾句字一版咁，我就係中意呢啲嘢，我就係、是。但佢幾句字咧已經係啊，已經有個景象俾你見到啊，幾句字喎嗱，咁即係我中意睇佢。咁或者《太空報》好多對白嗰啲嘢，其實咧就係因為其實好多都係睇古龍嘅靈感都係咁樣，即係用字啊，即係咁樣嚟嘅。可能大家都未必知道，即係睇文字書咧，對大家咧都係有一個去融化，即係去融一樣嘢融合咗去咯，可以就係、 是、呢、這個空間又想像力大啦，而且我覺得。要畫到笑話或者真係講到笑話都需要好大嘅想像力嘅。 你要令到人哋都有個想像力就係靠文字，你幾個字可以令到人哋笑。 呢、這個都係成為你自己一套即功夫啦，我覺得。即係你會演繹一次，然之後將佢再化咗成為自己嘅筆鋒啦，係啦，甚至乎自己嘅趣味啦。咁啊啦，其實本來仲有好多問題嘅，但係眨下眼原來時間都接近尾聲啦。 哦，咁樣 嚟緊啦，有機會啦，我哋再上嚟拜訪小文老師， 啊、 再同佢慢慢捉室長談，因為都仲有好多題目啦，或者好多空間，我哋都仲未討論完啦。咁啊啦，聽到呢度啦，就唔好以為完全完曬，我哋聲音版本啦，嚟到呢度就暫告一段落啦。電視版本就要留意。 女主今晚九點，港台電視31，香港故事，我們的漫畫家，繼續有。金如凱、金小曼老師， 憑着笑讓我和你接近，說笑話誰亦輕放，悲劇已成了喜劇最開心，不必抱著當前這怨恨，要笑出無盡可能，笑声中到结局更吸引，未跌过未识做人，不会哭未算幸运，未有笑修补各样缺陷，说若要他做人，都要肯自创命运，能够笑开始已极接近，凭着笑让我和你接近，说笑话谁亦兴奋，悲剧已成了喜剧最开心，这怨恨要消失。 无尽无可能，神圣中都结局更吸引。